失去所有联络。爱是毕加索风格，尼罗河的月落，吉普赛的传说，青春相拥，生活相左，我们都不是预知未来的智者。爱是不规则几何，选择圆满水手难得，让思念挥霍只可干涸，为悲伤记忆落下锁。爱是不规则几何，相交太多选择， 交朋友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听人说无聊的话，陪人做无聊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吸引一堆无聊的人。可是要交一个有趣的朋友太难了，除非你同样有趣。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既深情又薄情的人。深情呢，是他在和谁交往的时候，就算出现更好的，也没有见他有见异思迁的念头。薄情的在无论谁离开了他，只要他接受了现实，他就会完全断了念想。我觉得他很酷，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这种想法从来没有在他的脑海里存在过。对他来说，得到的拥有的才是最好的。 慢慢的向前走，不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塞心又不回头，舌根子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有几十亿暗号，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让声音跟着一起唱，上一句下一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安格里格拉拉达里特里特上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特特他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娇羞，手轻轻一碰他就哭。讨厌被称作大神哦，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风筝突然唱了谁的歌，让声音跟着一起唱，上一句下一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啊那里个啦啦啦里特里特上我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里特连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更大的时候也要随时的 新生代歌手彭博演唱的《啷个哩个啷》。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快节奏的作品，来自黑人女歌手 Rihanna Diamonds。 To the universe as we moonshine and Mali, feel